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嚟到四月三号嘅搏击会啊，今晚咧阿金金嘅眷近啦，咁有我同阿伯同埋个嘉宾主持阿 Tony， 系啊，先生 Hi Tony， 非常好啊， 大家好啊，金金大师俾人双亏，咁我嚟顶佢啦。 第一句唔出席嗰个梗系俾人咁样讲 嘅，因为今日 Tony 又好好啊，喺我哋做节目嗰阵时候咧，整咗盒呢个朱古力菠萝干， 唔系芒果朱古力， 芒果朱古力干啊， 嗱，我第一次见有啲咁嘅嘢吓，因为芒果配朱古力就好新奇，芒果西米捞有啫吓， 唔系而家讲西，唔系人哋讲紧话要 bloody juicy 啊嘛， 哦， 系嘛，你下次攞啲 bloody juicy 嗰啲，嗰啲好恐怖啊， 要肉成啊嘛， 系啦， 喂，咁我突然间见到Andy 唔系阿伯着咗件干湿褛入嚟，我想讲个笑话。啊、我个朋友咧都识你嘅，我见亲啲女人咧着干湿褛， 仔定女先。 我哋见亲啲女人着干湿褛咧，都有一个幻想嘅， 冇着底裤咯嗰个。 我哋觉得干湿褛入边系乜都冇， 啊、通常系冇底裤都唔着。 系啦、啊，底裤又唔着，胸围都冇。 胸围冇啊，正常嘅大佬啊。你问阿 Vincent 啦，佢会唔会着住件褛入边着住个胸围啊？ 好难讲呢样嘢。 通常健康褛中间有开胸楼噶嘛，系嘛？总系行下行下，成日都中间就春光乍泄，所以咧男人麻甩佬都系衰嘅。喂，嗱，我哋今日第一个讲嘅话题系咩啊？ 唔系，我哋今日讲啲好严肃嘅，趁阿金金喺度，系嘛？ 趁阿金金唔喺度， 趁阿金金唔喺度，我哋讲啲好严肃嘅话题啦。喂，我哋成日讲咧，嗱，我哋而家啲经济啊，定成啊，香港啊，开始有泡沫化又成啦。咁啊，成日都讲呢个美国啊、美英帝国啊 ，B 哥成日讲嘅。关于嗰啲量化宽松嘅问题，喂，咁其实量化宽松，我哋喺我哋花生台，佢从来都冇讲过关于究竟对香港嘅影响有几大，好嘛？ 你可以 solo 都得噶啦呢一样嘢， 唔系咁啊，搵阿 Tony 过嚟倾下偈咁样啦，因为 Tony 啊呢啲专家嚟噶嘛， 唔系识少少啦，唔好话专家， 做到代表 代表得噶啦，扮到代表得噶啦，系啊系啊，嗱， 因为你话量化宽松咧就。好用一个最简单嘅道理就系印银纸啦，增加嘅货币供应去对抗佢当时嘅金融危机啦。咁点解会有量化宽松呢？因为伯南克咧就系研究1929年经济大萧条嘅专家嚟嘅。咁佢咧就系呢方面咧，佢就即系好怕美国雷曼爆煲之后咧，就会引发一个类似1929年经济大萧条咁一个灾难啦。咁所以咧，佢就谂起量化宽松呢样嘢，呢样嘢亦都系全世界未做过嘅嘢。 哦，其实唔系噶 ，Tony 哥，原来我先 check 翻之前啲历史咧，因为你都知道，原来花生台系要读历史嘅阴公。 系， 咁我就好研究一下啲金融史啦。原来美国系曾经。试过量化宽松系咁谷嘅，其实喺个我哋就算讲中国、国民党嘅时间都试过咁嘅情况嘅。嗱、其实我呢度咧就加少少一啲俾大家明白嘅嘢。 你讲嗰个咧，即系系因为嗰个规模系唔同。嗱，点解咧？点解我话美国系全世界从来未试过咧？因为美国就算你讲量化宽松嗰个时期，或者中国国民党，甚至乎德国。威马共和嘅时候都试过大印银纸嘅，当时系几讲紧 好变态嘅德国 讲紧几千个 percent 嘅通胀， 是 但系当时佢唔系全世界嘅储备货币， 啱， 佢冇呢个能力。 系嗱，呢度点咗一样嘢好紧要啦。 最紧要， 首先第一样嘢，美金系世界货币， 冇错， 所以佢打个黑黐。全世界相逢 系 嗱，咁我哋呢度啲听众咧，可能咧就未必会话好熟呢样嘢啦。咁啊， 可能觉得好捻闷添。 系嗱，譬如话讲紧啲咩乜差嘢，咩金本位、银本位，就是、以前咧，你有譬如睇CCTVB 啲剧集，有啲咩叫银票啊嘛？ 系 我将啲银两存入啲银号，咁佢又攞张咁嘅烂纸，会草纸、墨纸嗰啲咧，咁咧就基本上我哋做交收嘅。 嗰啲有记号嘅，全部都你知唔知啊？唔系草纸嚟噶，每一张银票有独特记号噶。 吓，唔系咁，我哋点样建立嗰个 database 对咧？ 佢哋本身有晒噶啦，即系喺即系通讯方面咧，佢哋喺每一张银票、每一个银码咧都有晒每一张唔同嘅记号嘅。你去到咧，你想伪造唔到嘅。 嗱，类似咁上下就系佢将啲银两存入去间银号，咁啊，因为你攞张纸就方便俾人啊嘛。咁然后咧，凭住嗰张纸咧，你就去个银号就可以攞嗰啲咁嘅银两嘅。 系。 咁如果你去唔同嘅省份咧，佢就会即系飞鸽传书通知佢。 通知嘅系啊。 我呢而家交落。 来人几多两咁样，咁佢就会喺譬如广州分号就攞啲银两俾个人咁样嘅。呢个最开头山西做得最多呢啲咁嘅嘢啦吓。 票号啦，嗰时最啲进商做票号。 咁究竟量化宽松系啲乜嘢嘢咧？咁嗱，嗰啲美国人最叻就点咧？佢最叻就系攞揾啲嘢，你印银纸你需要有啲嘢嚟做 backup 嘅。 系， 我哋美国最叻就系攞自己啲债落嚟 backup。 系， 呢个就非常之叻嘅。 系， 我只要个债越多。我印嘅銀紙就越多，咁呢個就係阿 B 哥成日講嗰個咩資本帳啊，美聯儲局， 我哋啱啱裝個電話喎，需唔需要封歐俾阿 B 哥叫佢解解釋啊？ 老實講句，佢嗰啲咁嘅嘢都唔知講乜嘅，係咪先？嗱，簡單攞啲債就印銀紙， 係 咁即係你爭人幾多錢，你就印幾多， 係 咁你話呢個世界 無限嘅可以 無限嘅喎， 係。 系嘛？大家从来冇谂过就佢一路无限。 嗱，你如果睇过好多西片咧，啲人去勒索嗰啲恐怖分子，勒索人哋咧好咧，佢哋系要求要美债嘅，因为 美金、 美债、 美债 唔要美金，嗯、你点攞人哋五十亿美金现金啊？边度去攞五十亿啊？美债一劫就有嘅咯， 唔使一劫啊，可能两张纸都得。 咁但系两张纸面额太大，你对唔到嘛？惊系嘛？但系咧一劫咧就可以有几十亿美金嘅咯。 系啦， 人哋你谂下，连恐怖分子都信美债，有啲咩？比佢更加稳阵咧，系咪先？ 嗱，我哋将 有冇人同你讲我要人民币债啊？屌你啦，系嘛？呢啲就系国力嘅问题啦嘛，系咪先？ 我哋又将个眼光再抽空啲。咁而家究竟我哋成个世界发生嘅事，我哋世界工厂就系中国啦， 系 咁啊，不断咁生产好多个货币就卖去欧美国家定成啊 产品 吓，啲产品啦卖过去咁， 系 咁然后咧外国咧。就基本上咧，就俾晒嗰啲咁嘅美金你，咁你拿住就美金啊做咩咧？佢就话唔紧要，嗱你攞住啲美金咧，就不如帮我买翻啲美债， 有收息 吓。咁所以其实成条线就点样样咧？就 借你两次钱， 中国不断咁喺度搵啲货，就换美国嘅债。 系 咁，如果你话喂美国有一日印银纸印到扑街咁点算？最开心咪美国咯，我咪唔使找数咯。你中国做咁多年，你咪戇交交咁样样， 冰岛咁， 系拿住张咁嘅废纸咯。所以其实而家老实讲系屈机噶， 呢个冇办法噶。美国有信用啊嘛，你冇啊嘛。 唔系美国除咗信用之外，第二样嘢就有支军队，系嘛？即系佢有咩依喐，我咪打到你惊为止咯。石油嗰啲全部都系咁样抢噶啫嘛，系嘛？ 咁啊， 所以其实咧，首先第一样嘢我哋知道就系话，原来美国印银纸系可以好唔负责任嘅。咁好啦，印完嗰笔美金，攞咗个一蚊嚟到香港，咁 Tony 哥喺香港会发生咩事？ 咪美金咪即系港纸咯，又挂咗欧。 系啦，因为佢一挂咗欧，任何人攞住一蚊美金嚟咧，我哋个金管局咧就要印七个八港纸出嚟嘅。 系，咁所以就系攞嚟同佢换咧，攞七个八港纸同佢换咧。 咪因为佢要揸住一蚊美金，佢先可以印七个八出嚟噶嘛。你美金涌入嚟越多， 唔系而家揸住唔止七个八美金啊，印一。印唔系唔止揸住 七， 唔止揸住七个几港纸印一蚊美金嘅，而家系 点样？ 而家阿老师有讲过几多话？一蚊港元系对唔知个几，即系佢储备系多好多嘅， 多好多蚊纸 嘅。嗱，因为香港系好得意嘅，香港系 100% 完全冇水分嘅，有一蚊美金， 即你一定有翻多美金等值噶嘛？ 如果系冇得印嘅，呢个系一定嘅。所以咧，啲钱咧，因为挂钩，我冇嗰个汇价嘅风险，我有钱，我咪梗系喂，我理论上啲钱我可以摆喺美国嗰度投资。我亦都可以摆喺一个完全冇汇价风险嘅地方投资，所以有啲网民就讲：喂，如果你咁讲印银纸，咁点解美国嗰啲地产炒几多炒唔起？啊，啲钱涌晒过嚟香港度炒啊！因为我过嚟你嗰度，你个增值能力高啊嘛，我赚完钱攞翻去都得噶嘛，啲钱咪涌晒过嚟咯。 唔系最近都有，今年即系旧年开始，啲人好多人去咗美国买楼，因为美国啲楼平， 平得好紧要啊，大佬。 即系我香港有啲识得啲，有啲人都系卖咗香港啲楼，就去美国买翻好多好多楼。 系啊， 仲有花园又有剩，喂平嘅，即系讲讲围到港纸都系两三百万就有大花园，有两层，加埋成三四千尺咁样。 呢啲要请好多个明星过嚟一齐bikini 咁样开 party 先至用得晒。 唔系啊，地方太大，你边有咁多明星嘅？ 老婆揾唔到你去边度啊？你好似系咪执埋一剂翻翻出嚟嘅话？佢 华尔街狼人咁系嘛？成屋都系明星啊， 系嘛？咁好啦，嗱，啲钱涌晒过嚟香港，咁其实。而家大约美国嗰、那个量化宽松嘅量度有几大？ 好似话14万亿几，14万几亿。 佢每个月啊？ 哦哦哦，每个月 8000万啊？ 冇冇咁大， 八百亿定系 唔系 几百亿，系啊，系七百亿，而家减少咗，而家系 咁一路咁喺度印啊印啊印咁样啦。咁你话啦，其实嗱，我哋又咁计啊，如果美国系咁印嘅话，其实应该佢个货币系咁跌噶， 系啊， 但 系 而家又发觉定喺度啊，咁点解咧？ 仲强势咗喎，而家 因为有人印得劲过你， 系 所以就人民币啦， 人民币同诶 yen 先印得犀利 ，yen 系 啊，咁所以你话啦，同一时间大家咁喺度海量咁喺度印银纸，最拉尾出嚟嘅后果会点？ 咪通货膨胀。除了通脹之外咧，就係、是、有無限嘅資金去追逐有限嘅嘢咧，就會令到啲有限嘅嘢會升值。 係啦， 咁咩係有限嘅嘢咧？ 資源咯， 就資源同埋地土地啦。 嗯， 咁股票、債券呢啲，亦都係一個無限嘅嘢，因為咧，聽日當時嚟有一個人，香港一個嗰啲老牌發展商就問我阿 Tony， 你叫我買呢件嘢，我而家新鴻基跌咗三成，你問我，我買新鴻基好定買你嗰件嘢好啊？我當時。一秒钟都唔使我答佢啦， 梗系买啲印唔出嘅嘢啦。 我话老板，新鸿基三兄弟听日开个会，当时三兄弟未反面， 吓 开个会啊，听日可以印100亿股俾你。 系啊， 但系呢件嘢，就算李嘉诚加新鸿基三兄弟都冇办法喺嗰度隔篱起一尺。嗯、我当时咁样，佢即刻 O 晒嘴。 嗯， 跟住佢个秘书话俾我知，我哋老细除咗起楼叻之外。都仲系炒股票都系好叻嘅咁讲，咁 唔系啊，其实 最后不欢而散啦 吓，唔系 因为串到佢一动都冇嘛，喂，依个事实嚟噶嘛，你话新鸿基抵卖，当时百一蚊，由百四蚊跌到百一蚊，佢觉得抵卖，新鸿基从来都未上唔翻百一蚊， 嗯， 系咪冇嘅，因为你无限嘅嘢嚟噶嘛，嗰样嘢系可以任你印噶嘛， 阿 Tony 哥带出咗我哋网民最中意讲嗰个字就系抵。 系 成日都讲呢样嘢抵唔抵买，嗰样嘢抵唔抵买，好多人都讲啊！而家啲楼系唔抵买嘅， 系 嘛？你所有嘢唔抵买，其实 老实讲，楼真系好唔抵买，而家好贵，而家上车盘咧基本上要500万嘅。 哦，咁啊唔使，300万都有。 唔系你嗰啲住唔到一家大细嘛？ 咁一家大细唔系上车嘅，人哋上车讲紧两个人先噶啦。 唔系都唔系，即系你讲，如果正常一个家庭，一家四口要上车，你一定要起码都要500尺啦。 上车嘅需要最主要系讲紧呢个啪啪啪啪啪嘅需要嘅啫。咁呢啲基本上300尺到都够啦。 咁唔可以咁计，即系另外我哋讲 四成六都够啦。OK， 普通嘅家人啦，系咪先？即系而家一般一家四口，如果真要买楼咧，500万系上车盘。 嗯， 咁你谂下啦，系咪真系好贵咧？系，的确好贵。 嗯。 咁你要搵几钱先可以买到楼呢？你500万呢，你基本上要准备200万首期，因为你系七银行借70%俾你啦、 啊。 你攞150万呢，另外你仲要准备呢啲杂杂杂杂嘢，同埋咁啱银行可能借唔足，因为而家 你唔啱啊！你啊肯定冇听琴日阿租新嘅节目啊！琴日租新个节目先讲可以90%上车。即九成上车，所以就唔使话200万嘅。咁啊计过咧，就话如果买一 只按揭保险 啊，咁佢话如果计落咧，大约系4万蚊家庭收入咧，你买层340万左右嘅楼啦，咁啊 OK 嘅。 系 咁啊，佢哋咁。 但系结婚你 系 借九成， 咁 要借九成 啦， 要借九成要去买按揭保险咯。 系啦，吓，即系话唔系话一定冇机会。不过问题就在于话，究竟啲人觉得系抵定唔抵咧？咁、 嗯、 我就谂起我哋以前有一个嘅 theory 咧，就叫 diamond water diamond water dialogues 啊，咁上下嘢啦吓，就系讲紧话究竟乜嘢叫抵同抵咧？喂，如果我阿 Tony 哥今日上嚟，有杯水喺你面前，有嚿钻石喺你面前，你会攞边样嘢走啊？梗系攞粒钻石啦，但系如果你喺个沙漠嘅时候咧，你要粒钻石定要水？咁同一样嘢，点解 个需求 系啊个需求唔同？其实问题就在于你我哋永远所讲一样嘢叫 trade off 啊，就系话我要攞一样嘢，我要放弃一样嘢。你个成本价肯俾几多啫？ 嗰、那个叫 diamond water paradox、 啊。paradox， sorry， 我而家做监制就帮你揾呢啲嘢。 对唔住，对唔住吓。咁咧，类似系讲紧呢啲咁嘅情况。我哋成日好多时候嗌交啊，或者譬如话啲人讲咧，就系话喂，你年青人，你又想要呢样嘢，究竟你肯唔肯放弃一啲嘢先？ 系。 而家 咁，我想问你 咧。 嗱，我想问你咧。而家佢，你话佢去申请按揭债券，唔系去按揭嗰个保险咧？你边度揾到4皮嘢一个月咧？年青人。 一个 couple 应该都得嘅。 哇，你真係好睇得起香港人啦。有几多个 唔系咁咩。 四皮嘢两公婆有几多个可以出嚟呢，如果你啱啱出嚟一定做唔成。你起码要做返十年八载嘅嘢。即坦白讲、你就算一个大学生 呢、 這个到 呢、个 fair 慢松啲蚊咋嘛，系咪先，即你系慢松啲蚊人工咋嘛。 但坦白讲两公婆搵四万蚊又唔系咁。 唔系话咁难嘅。 唔系难啊，但系而家你明唔明白出嚟打工十年以下，啊、 你同我讲话可能唔难，但系你话啱啱而家毕业难唔难咧？可能系一个问题， 系好难。你唔系个个出嚟做经理，唔系个个做律师医生， 出嚟做瓜你又有， 咪系咯，唔系个个律师医生。 同埋即系老实讲，而家出嚟就算系做十年，你系唔同十年前出嚟做十年咗，跟住今日攞个人工，唔可以咁比 嘅。系啊，未必 upgrade 到上去两万蚊一个月噶。你当两公婆每人两万蚊，未必得噶。 而家系个 scale 唔同咗。 系啊， 咁然后我翻转头啦。咁当然啦，讲紧话而家层楼可能未必系抵买啊。但系其实究竟系咪因为通即系究竟呢个楼价嘅升幅系咪炒出嚟啊？定系头先我哋同我哋所讲嗰个 QE 个问题 系 QE 产生出嚟？ 当钱越嚟越多，嗱，即系等于调翻转头，大家会觉得哇，买一层楼500万有冇咁夸张？但系从头调翻转头咁讲，如果喺十年前，你又冇可能有任何一个人连扫地嗰个出嚟都话搵万几蚊噶噃？呢、這个世界系 而家洗碗都搵14000噶， 系啊！你譬如话你而家保安都过万噶， 系啊， 系咪？有啲嘢就系变咗。我哋最近亦都有讲过一个问题，其实而家香港咧，你个人工啊，所有嘢咧，基本上系一个供求。而家系蓝领唔够，所以蓝领个价值系高，即系话你做手板眼嘢咧，反而其实你赚嘅钱系多过你坐喺个写字房。呢、这个系咪个教育上出咗啲问题？ 唔系，因为劳力，即系你付出咁大劳力，好似扎铁都好人工噶，3000-4000蚊一日噶。 系啊， 咁你做唔做到啊？老实讲，俾你做唔到啦。佢话出5000银请你一日，你都做唔到一日啦。 你做三日就死得啦。 咩？你一日都做唔到，我话俾你听。 系啊， 你根本就一日你都做唔到，你唔系做开噶嘛？ 嗯哼， 我话俾你听，你一定挨唔到一日。 唔系，即系唔系佢啦吓，佢有翻唔上下年纪咯。嗰间后生嗰啲， 后生都做唔到。 唔系噶 ，Raymond， 我 话 俾 你 听，后生都做唔到。你唔好以为好容易啊。 其实大家成日听呢、这个即系譬如话呢、这个扎铁啊，钉板啊，落石屎啊，其实三个 process 系点咧？就系因为话咧，基本上咧，佢一路喺度起上去咧，佢就唔可能揾大型机器上去上面做嘅。 系啊，做唔到，一定要人。 首先咧，佢就要点做咧？譬如话扎铁就扎咗个形出嚟，就真系用手 系 将条钢筋点样样去扎实佢，然后钉起个板喺侧边， 逐层上 落石屎， 倒上 即逐层 逐层逐层上，冇得用机器嘅，取代唔到嘅。 所以咧，其实咧做扎铁就真系好辛苦。 咁我又问一个问题，到底几多楼以上先用呢个工序咧？因为我听见好多，同埋我睇过好多相，系即系啲人起公屋、起居屋咧，就是、一块即系一好似砌 LEGO 咁嘅，一块墙一块墙咁问落去。 哦，唔系噶，佢讲紧呢个钉板扎铁落石屎呢啲咁嘅嘢咧，就系话佢起到咁上下，佢要整个譬如整条柱嘅形，佢就用人手用啲机器嚟到，譬如话围住佢咁整一条柱咁嘅形状，然后出边咧喺嗰个。扎铁嘅出边咧就围啲板围咗佢喺度，就要铺得好靓嘅，所以佢亦都有工序，唔系求其揼块板噶嘛。 梗系啦， 揼到佢靓晒平晒，又倒石屎落去等佢干，然后拆板咧，咁基本上就有一埲墙出咗嚟啦。 咁但系你呢个系 base on 系人手起屋啊嘛，但系而家起屋系 prefabrication 噶嘛， 而家唔会喺上面咁样起法噶啦，唔会噶。 我就系问几多楼以上先用你嘅方式。 你应该咁讲，公屋居屋都仲有机会，好似你所讲嘅 控 制式系啦。而家 即系私人楼就唔得啦， 好少嘅。 因为我真系见过有啲载住啲墙啊，哇，好似一间房咁样载住。 你嗰啲咪留意一下，全部好简单啫嘛。 系啦， 嗰啲咁嘅 就似公屋居屋嗰啲咯， 系啦，纸皮石嗰啲，因为佢悭成本啊。 哦 ，OK， 得明。 所以点解而家讲都话3000-4000蚊建筑成本，以前讲紧1000蚊。喂，大佬，人工全部加噶嘛？ 系啊，而家要差唔多4000蚊，即系4000蚊连埋佢嘅开利息开支， 系啊， 系计埋利息开支落去嘅。咁、但系当然咧，呢几年嗰利息咁平，利息开支占好少钱嘅啫、 嗯。 即系你一个项目，即系可能都系可能3-4厘嘅利息，咁梗系唔系多钱啦。 因为我呢度点解我哋会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咁其实就因为话我哋都有啲听众啊，咁成日都可能睇到啲报纸啊，尤其是生果啦， 系 生果由几多年开始，好有冇唱好过？地产噶， 从来冇 吓， 从来冇。就算沙士，佢都会同人讲啲楼会冧嘅，任何情况佢都讲系冧嘅。 系啊，咁我就话啦，我哋 由5000蚊尺红山本都唱到个20000蚊尺都唔冧。 阿Tony要伸一伸嚟先，阿Tony本身都系呢一届，不过问题就同住宅无关嘅。 系，冇错冇错， 即系佢喺呢个界别，但系佢同住宅无关，佢唔系为咗啲咩生意嘅。 系， 咁其实我哋想最主要咧就讲一讲个情况咧就系、是。 而家嗱银纸又多，楼又升，成本又贵，咁究竟有冇可能会大跌啊？好多人成日所讲嗰个泡沫 系 系嘛，好得意嘅，我哋香港人一见到贵嘅嘢就泡沫噶啦，系、嘛？咁有冇机会上系啲泡沫饼干啊、泡沫薯片啊？哇，瓜加咗50%，仲唔系泡沫？ 系 系 啊， 吓咁其实咧就系话成日讲 豆豉鲮鱼都泡沫啦，以前$10噶嘛， 唔系因为 沙士啊咁样， 我哋啲 而家$20罐系咪泡沫啦？ 我哋啲听众系唔去超级市场啊，佢唔知啲米油嗰啲贵到咩地步，牛肉啊嗰啲贵到咩地步？ 系啊， 其实咧成日所讲个波浪理论。阿 B 哥都成日讲波浪嘅，就系话啦，喂，究竟啊而家升咗嘅嘢有冇机会跌翻落去？ 系， 如果你喺钱冇增加嘅情况，咁啊当然会有波浪理论。 银纸印咗出嚟咧，就唔会有人烧咗啲银纸 翻噶啦， 冇人会烧咗啲银纸嘅。印咗$10,000,000,000出嚟，就市场上多咗$10,000,000,000嘅钱噶啦。咁你谂下，啲嘢梗系贵翻噶啦，一样啫嘛。你钱多咗系嘛？ 唔系，或者我咪举个例子咯。Raymond 咁鬼中意打麻雀，系嘛？你打$12。突然间全部又一齐打$100换咗个筹码啫嘛，你都系咁打噶， 系啊，大家谂住唔找数噶啦，反正 系啊，咁然后你打出嚟嘅喂一铺咁3200，喂系咪3200？ 三千二系啊， 有冇呢啲 四番咪3200 啊？咁样样喂系咪四番咪3200？ 系啊， 啊系啊 ，OK， 咁样样喂你开咗哇，大佬打到咁大，其实唔系噶，个筹码大咗啫嘛，大家都系变咗啫嘛， 系大家唔找数啦，有乜所谓啫？ 系嘛，你譬如话即系咁讲，你同一碗面，你人工升十倍，碗面升十倍。你如果只系睇物价，你就会话哇咁贵，但原来系配套 嘅、 哦， 系乜嘢都系嘅。咁即系而家因为嗰个货币咧，即系啲人话啲嘢贵咧，其实就唔系啲嘢贵咗，系啲银纸薄咗。 嗯， 以前嘅$1,000购买力，可能而家得翻$200。 嗱、啊，咁我又调翻转头问下 Tony 啦。咁你认为物价上升或者通胀对咩人有利？争人钱嗰、那个？定系人哋争佢钱嗰、那个， 咁咪梗系争人钱嗰个有利啦。 所以如果理论上咁讲，一个政府啊，我如果系争人钱嘅，我系希望通胀定通缩咧？ 咁咪梗系通胀啦。 点解啊 ，Raymond？ 你又你知唔知点解？ 我争你10亿，最好听日10亿买到买到全鱼蛋啦。 价值都系你借嗰阵时个价值啫嘛。 冇错啦，即系等于你如果20年前，唔系咪即系等于以前我哋睇粤语残片， 我借落你$200,000， 唔系黄百万啊，基本上可以入去任何人哋一间屋度娶人哋个女噶啦。嗰阵时啲黄百万就系 黄百鸣啊， 唔系百鸣啊， 即系好犀利嘅有$100,000。而家$100,000叫做贫民嚟噶啦，因为买唔到。楼嘛， 系啊，老实讲句真系，而家买六合彩啊，我都500,000嗰期我都唔买啊，你唔好嘥我机会、啊， 梗系冇500,000， 最少 800万啊，先生， 最少8嚿水，你好耐冇买六合彩啦，嗱， 唔系500,000咩？ 系800万啊，起咗价啦嘛，每一注因为 嗱、啊，你睇翻咧嗱，我哋你如果香港人唔善忘咧，就记得80年代就叫富贵逼人，当时啊董彪咧中六合彩1900,000咧。就已经是天文数字啦，可以住半山有泳池嗰啲屋啊！而家你知唔知嗰啲屋要几钱啊？起码要3亿。 系啊，几多亿噶啦？ 最少3亿， 唔系3亿我有，你要唔要啊？ 之后做呢啲啊， 你行埋啲对准啲，我俾你啊！ 你可以随时得嘅咩吓？ 我哋好似 B 哥咁冇问题嘅，你要啊？ 你如果可以随时，我都想见识下。 B 哥成日都话要玉成啊嘛，系咪先？ 咁玉成啊你啊？ 几亿我有，咪咁老实讲句都 OK 嘅。你识中下生机啊嗰啲，你都一样有几亿噶。 有几多个识中生机啊？ 咪大锁俾人拉 Q， 佢都唔识中啦。坦白讲，识中就唔使坐，唔使入去坐啦。即系最近咪有个风水佬咪翻大陆睇风水，俾人冚咗，今日俾人爆出嚟，原来帮江泽民布一个局，走嚟害香港。讲嘅喎，即系如果系真嘅，呢啲真系抵死啦，死人。 系关于呢啲阴宅又好，阳宅又好啦，我哋关于呢个题目咧，我哋下一节再倾。 系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经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啊，头先听翻个 jingle， 听到大班把声啊，特别精神嘅。咁啊，唔好抽错水啊，嗱，唔好姓港姓林嗰个啊，小气啊，佢嚼你噶。 屌！ 嗱，我哋讲大班吓， 吓 仲有话我哋节目度提佢个名啊，嚼龟咧啊，嗱， 你可能讲阿蚊叔系咪？唔讲啦，喂。 我咧一谂起大班咧，我谂起无线一套戏叫《不打自己人》啊。你记唔记得有套戏咧就 毛信君 做嘅，咁啊做社做侦探社咧，乜杂志社，一个杂志社喺中环北打街开嘅，你听过未啊？嗱，我话俾你知，97年之前有间叫力山地产， 嗯， 喺置地租 office 啊。 好巴闭嘅，置地系从来唔俾租俾地产嘅、嗯，但系佢哋有本事请到何鸿燊同埋郑裕彤帮佢担保。 咁最后咩点啊？ 最后咩梗系执笠收场啦、啊？ 唔系即系一句啫嘛，你要去死唔通唔俾你去死啊，大佬。 咁系嗱，点解咧？因为咧，你一个嗱，佢做地产，佢可能一个月可以搵3000万翻嚟，咁但系你大班，你凭乜嘢一个月要200万咧？即系使200万咧？你有几多广告咧？系咪？加上政府都打压你嘅咧，系咪先？ 嗱，我大班上身，咁佢答嘅意思就系话，因为 professional 啊嘛，唔同你哋营运啲网台仔又咁唔稳阵，啲 quality 又咁唔好，我俾多啲钱，我 quality 自然高啲啦。 冇错，咁 professional 唔好伸只如来神掌出嚟问观众攞钱。 咁都唔可以咁讲嘅。 一个月要攞200万， 我要 call 翻佢对生辉行公义都要成本嘅。 咁呢个系成本，呢个系老实嗱嗱。 当你行公义咧，你如果自己银个银包揞出嚟咧，你可以讲得大声啲。 Tony， 但系你嗰个如来神掌系向人哋嗰度伸咧，你就唔可以讲得咁大声。 唔系 Tony， 嗱呢度我又咁讲，基本上咧，逢系做任何生意咧，成本就一定有嘅。财来自边度咧？嗱、你俾我讲埋先。如果我系揾某一个财团俾。俾钱我，而我系讲嘢咧，老实讲句系危险嘅。 系， 如果基本上我只不过将个成本摊翻出嚟，我譬如话系同啲听众嗰度收翻个成本 ，afford 得到嘅咧， 某程度上咧，佢讲嘅嘢咧，亦都系市民嘅心声。 系， 唔难噶。老实讲句，大公报有几多人买啊？系嘛，文汇有几多人买啊？ 大公文汇同埋亚视咧，我可以话俾你知咧， 就系、是、行呢一套， 佢哋行紧一种叫洗红钱嘅策略。 所以我冇话俾你听， 佢哋嗰啲钱咧，基本上咧，你谂下一档嘢冇制作、冇广告、冇基本上除咗新闻部同赛马之外咧，佢哋系冇任何制作嘅。点样蚀16亿啊？4亿一年点样蚀啦？ 唔系啊，咁大文，喂， 佢哋条数督到好似老实讲，好似热血时报咁督咁滞，点样蚀咧啲钱？ 唔系，所以 起码赚咗12亿啦，条捻样啊，王晶。 所以就话俾你听咧，就话基本上咧，我都唔希望大班个台咧，最后咩系靠背后某啲水喉射住，反而就好难去做翻个香港良心。 冇错， 系嘛？ 有一样嘢一定要讲清楚，你明知嗰度生存唔到，你就冇可能夹硬做。系嗰支罗素鸡王咧，你会唔会喺罗素街开茶餐厅咧？ 嗯， 你要卖200蚊个猪扒饭， 骨煲王都搞 掂啦。有冇人食啊？ 啊哈， 骨煲王嗰度几皮嘢都唔好讲 啊。 罗素街 佢可能赞助嗰度先大镬啊嘛。 咁啊系，个个入到嚟食完嘢拍下咯，就不要钱嘅咩？咁好难大镬啊，大佬 系嘛？即系最紧要呢啲成本难计啊嘛。 系啊，喂，一个人打两皮嘢边炉，屌你老咩拍下咯，又走仲问要钱，喂，呢样嘢真系好难大镬。 嗱， 点解计唔到条数喺度？ 诶，翻嚟个主题啦。我哋一路讲紧嗱，一路讲紧个QE 啊，同你嘅房地产啦、啊。咁一定有讲翻政府个房屋政策嘅。 系， 哇！一讲起呢样嘢咧，一谂起 CY 条扑街咧，我就真系 嗱 ，CY 咧，嗱，你睇翻旧年佢二月份出个双辣椒咧，其实系一个延续嚟嘅，延续曾荫权时代。 不如我哋嗱，一路喺度数咗佢哋政府出嘅招数先，好嘛？ 嗯， 嗱，开头咧就 SSD， 2010年 吓 开始 SSD 吓，咁啊 SSD 之后咧， 加税， 唔系。 呢、這个系 special stamp 嗰啲嘢， 系啦系啦， 咁然后咧，跟住咧就出咗个 DSD， 啊唔系 BSD 先 ，BSD 就系 BSD 咧就系旧年先出嘅，但系我可以话俾你知咧 ，SSD 咧就系2010年已经推出噶啦， 系 2011、2012咧，佢哋加辣咗2-3次嘅， 系啦， 但系咧 由2年加到3年， 又系都系由曾荫权，又系曾荫权时代做落嘅， 系啦，咁所以呢个唔入佢数， 其实唔关 CY 事， 然后我哋由 CY 开始数后边啦，数后边。就点咧嗱，压力测试 ，OK， 呢个系金管局嘅事啦。咁然后就有个 BSD 啦， 系 Bias Stamp Duty 啦， 系 跟住就 DSD 啦 ，Double Stamp Duty 啦。咁、最后跟住仲有个港人港地啊，呢个 hit 啊。如果唔系我哋今日都唔会讲呢个题目啊嘛，系嘛，好多人讲啊，港人港地，今日报纸都有好多嘢讲啦。 系 嗱，成抽嘢 ，Tony， 你系业内人士。俾啲意见先。 嗱，如果你讲喺港人港地咧，当时老萧提出一个意见嘅，就系话如果你一间大陆公司 咁你唔俾佢买楼啊，系咪？因为佢系大陆人啊嘛。 嗯。 咁佢买地啊，得唔得咧？ 嗯。 佢一间公司就去攞50亿出嚟买一笪地。 嗯。 到时起完出嚟之后咧，我唔卖俾啲香港人，我将佢分开分割翻开100份，派俾啲员工，或者咧用大家内部嘅方式卖俾啲员工，咁啊唔关你香港人事咯，全部大陆人买晒楼啦。咁、 嗯、 如果香港一块地唔系由唔系即系大陆人唔系嚟香港买一块地，系买出晒香港啲地。 嗯， 咁仲边有港人港地啊？变咗港人共地咯，系咪先？ 其实嗱，我先讲翻呢个港人港地政策。其实如果我冇记错咧，其实第一个提出嗰个咧系施永青。 系 施永青提出个港人港地好简单嘅啫，你起居屋， 系 因为居屋系一定卖俾香港人嘅， 系 只不过限制咗就你之后卖。你都只可以卖翻俾香港人， 系 咁咪搞掂咯？ 都唔搞唔掂。如果你讲真咧，因为香港咧同新加坡有个好大嘅分别，就系香港冇办法将投资同埋居住咧分开。 唔系，佢个讲法就好简单，我卖层居屋俾你，因为嗱，第一，居屋就已经系香港人啦，咁你就免咗地价噶嘛。 系 而基本上你就只可以卖翻俾下一手，卖翻俾香港人。 系 咁同埋咧，阿施生仲特别讲咗就系、是、一定要系首次置业。 系， 咁我就帮你年青人上车，咁有个基本上系俾个阶梯你，系啦，上去啦，咁 系，咁都可以嘅。 但系演变到最拉尾变咗 ，OK fine， 你就变咗私人地方，咁佢谂住用呢样嘢咧嚟压低咗个楼价， 系， 系嘛，咁啊希望咁做。咁点解最近无端端又要取消先？ 佢唔系话取消嘅，佢话唔提啫，佢冇话取消噶。 咁啊系，85,000都系唔提噶。 系啊，唔提就唔存在咁解啫嘛。 最拉尾脚痛嗰时候都系脚痛啫嘛，系咪先？所以今次落博咧，我几想咧就系、是，因为2003年嗰时候咧攞落博 ，Q 俾只边个？ 唔系啊，咁啊董生就脚痛 啊。 咁其实今年会唔会有机会啊 ？CY 神狼痛咧？ 哇！我都估到你系讲呢啲嘢噶啦， 系嘛？即系我都好好想喺呢样嘢。 2003年落博咧。就你话系好事定坏事咧，讲唔埋嘅，因为咧，董建华系2005年先落台嘅，你唔好忘记啊，隔咗18个月先落台嘅，佢唔系即时落台嘅、 嗯， 所以咧个滞后性好大嘅。 嗯， 当你炒买只股票18个月后先喐嘅时候咧，你又好大镬噶，我话俾你知、 嗯嗯。 你拿住咗18个月都唔知做乜？ 呢18个月咧，好似植物人咁样样你就好大镬嘅，系咪？ 嗱，我哋讲翻嗰个政策上，点解我哋今日会提呢样嘢咧？就系话啦，其实。阿 Tony 咧成日都话梁振英嗰个测量师牌东莞5嚿水买翻 啦，买翻嚟坑定。 点解咧？因为其实大家以为佢好似 好似咧， 房地产好似主打咁， 佢好似仿佛未入个行咁样啊！佢唔知道咧，香港嘅楼唔系由庄家打庄，系由市民去集体去喐嘅，即系个彩池系大到咧，根本冇人打得起庄。 嗱，我哋而家咁睇啊，嗱，你咩3D 啦？3D 个目的佢希望咩呢揿住个需求。 係。 係咪 用行政手段令到啲人唔买楼，因为呢个交易成本好重。 或者买唔到。我成日所讲嘅就係咩呢将个门槛提高啊。 係。 我令到嗱大家呢开头呢一开头出 SD, 乜乜 D 嘅时候呢咁所有啲网民就话哇正。 係。 政府出手而家、打冧个楼价我就有机会上车。 係。 其实从来冇人睇过。喂其实基本上冇人话俾你听俾你上车喎。 係啊。因为政府除了出咗个双辣椒之外咧，另外是逼令金管局，是减少借贷，是借少咗钱，你知唔知？当时啲人去银行咧系借唔到钱嘅，甚至乎借好少，因为佢会帮你做压力测试。当然你话九成按揭嗰啲唔系个个借到嘅，佢会帮你做压力测试先嘅。 系啊， 压力到咧你四皮嘢咪只能够买300几万楼咯。 同埋有时候咧，我哋 搵得四皮嘢嘅人就睇唔起嗰啲300几万楼啦。点解啲人话医生、律师话买唔到楼啊？佢买得起太古城600万噶，但系佢觉得佢身为律师，佢住太古城，佢觉得佢嘅身份受咗严重嘅糟蹋啦嘛？你明 白嗎？即系等于呢一个基本上你系阿江泽民，你都唔系中意阿黄野平噶啦，大佬系咪先？呢个眼光唔同咗噶啦嘛。嗱咁样样啦，嗱你而家譬如话点解我哋成日话咧，佢系令到个门槛增高，你嗰啲上车客根本上唔到。 系 佢哋成日有个错觉，就系你一打好似以前咁样啊，啲楼价咧，即系啲人啊嗱嗱声赶快卖楼啦，贱价卖啦， 喂， 我就可以卖。 淘大68万个单位啊，你谂下当时有几多人买得起楼啊？系嘛？可能仲争紧人哋5000万，屋企当票多过银票啦。 唔系，不过嗱，呢、這个好老实咁讲， 系咪先？ 当日咧，我喺淘大又抌晒啲票咧，我就话啦，60万你就攞嚟， 系 争几万啫。如果唔系，我都数唔少。 咁你嗰、那个你嗰、那个 嗰个位 set 得太低咁解啫。 唔系咁老实讲， 你 保险啫， 你唔好咁尽。呢、這个世界冇保险嘅，一万蚊最保险， 系 冇 set 60万系咪？ 嗱，因为点解咧？我呢度同大家解释一下呢个情况嘅。好多人话啦，喂，如果楼价冧咧，就基本上咧就银行啊会追债。其实话俾听，银行唔系追你债，通常俾人追债系咩咧？就系、是、你攞层楼晾咗俾银行做生意。咁基本上你资金周转唔到，银行就会拍埋你嗰啲楼就揞住。 系， 咁所以嗰阵时候咧，因为咧银行为咗收翻佢啲钱咧，就不计成本嘅，基本上总之有票即系见票即收。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咧就 好多银主盘， 同一时间好多银主盘就会冧啦。但系去到而家，经历过咁多次，尤其是经历过08、09金融海啸，仲有几多个人肯真金白银攞自己身家过嚟压落个？企业度 系冇， 已经唔多噶啦。大家宁愿为你做厂嘅，喂，我算啦，我同唔同共产党玩啦，我卖 Q 咗佢，攞翻几千万翻嚟香港买几层楼，收下租 ，happy 过。你无论点样揿法 ，credit crunch 出现，冇人会同你卖。 嗱，又要讲翻九七年开始啦。点解九七年当时啲人会？跌到咁大镬呢啲楼，因为当时首先佢利息高，要超过十厘咧。第二，当时银行借贷咧系 over 晒佢哋嗰个 能力噶。 因为点解咧？当时佢哋陆东讲过嘅系100蚊嘅存款借咗103蚊出去。 嗱，因为点解咧？嗱，呢度我补充下啦。首先，第一，我买第一层楼嗰时系11.5厘嘅。咁嗰阵时好得意嘅，你买楼咧，你就要同唔同嘅银行申请。 系， 佢就 check 唔到对方银行有冇做按揭嘅。 系， 总之你呢间嗱，你攞同一个薪金证明去 A 银行，佢做咗俾你，你攞同一个薪金证明去 B 银行。 呢、 哦這 个好耐之前噶啦， 佢就可以嘅。但系而家我哋有一样嘢叫 TU 噶嘛。 系， 一 check 你个人嘅出晒嚟，所以你买得楼，你唔可能有其他乜嘢欠债。 系， 所以基本上其实而家嚟讲，老实讲句，我成日都话政府系踩实咗个市， 系 令到个市底好强。 冇错啦，打帮个楼市打咗底。 系啊，你基本上你唔系有翻咁上下能力，你掂都唔好掂啊！即系等于你见到李嘉欣，你冇翻几多个亿，你掂都唔好掂我，大佬，你明唔明白？你冇机会摸啊，摸都冇得摸啊！ 嗱，当时咧，我系识得好多人咧，两公婆系好高收入嘅，每月佢搵五皮嘢，两公婆每人一皮五皮嘢，加埋系搵100万蚊人工嘅，喺97年。但系佢哋咧买楼更加夸张，佢哋系买3-4层楼，一个月要供30万。 唔奇啊！我嗰时我都有朋友都同我讲， 你谂下啦，当时如果你话层楼租唔出去，佢一个月唔食饭啊，都唔够供啊，所以焗住要斩头。 呢度我 即系话九七年楼市点解大冧咧？因为咧利息贵，俾嘅利息好高，佢哋咧供唔掂，所以大量斩头，大量民主盘。 呢、這个要加埋嘅，当其时租金嘅回报率咧 好低， 2厘到嘅啫， 2厘几。 即系话你100万咧，你只可以租到2000蚊左右嘅，系嘛？咁你所以话啦，喺咁嘅情况之下， 2厘唔到啊！嗱，嗰阵时我朋友喺深井有2层楼，300几万，佢话租7000蚊啫。 系啊， 我同佢讲喂，你不如卖咗2层楼700几万，摆落红宝仔啦。 因为当其时佢觉得会升啊嘛， 系 嘛？ 当时回报好低。 所以咧，其实咧，而家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话，令到个市底已经好强。 系。 第二样嘢就系话，头先你所讲噶啦，啲压力测试令到你基本上冇办法上车。 系。 而第三样嘢嗰啲咁嘅税金咧，就令到点咧？本来你有能力可以买，即系以前曾荫权年代咧，你要炒，你咪炒啲豪宅咯，几多千万几多千万，我唔会理你嘅。但系咧，而家我哋嘅 CY 咧就将呢啲水引咗落嚟，我哋啲住宅，即系普通嘅住宅 上车盘。 你谂下，我本来我可以买1000万，喂，大佬要交咁多税，我不如买个平啲嘅， 85万厘银啦。 吓，咁我咪不如买个平少少嘅，我交少啲税啦。你就慢慢将啲水，即系将啲钱资金。越向下流，流到落最拉尾。喂，与其我买1000万楼，我不如买5个200万嘅。咁我交嘅税又少好多。 而家冇乜200万嘅咧， 唔系冇有， 好少好少噶啦。 啊，佢都见过，我都有买过， 见过 吓， 好少。咁抑郁嘅咯，所以讲佢嗰啲楼就系多于四封墙。 吓，咁你如果譬如话你即系令到咧，大家同一时间将嗰个最基层、最抢手嘅嘢增加个 demand， 你话点会唔死啊？而第三个问题就系咩咧？住屋住吓系一个需求，系一个直接嘅需求，个个都要住。咁但系问题而家搞到连租都租唔到楼啊 ，Tony， 你觉得系咩？ 又唔可以话完全租唔到，不过咧租盘可能会少啲啦。 咁所以个租金你见到明显地呢几段时间系升嘅。其实对于一啲储紧钱上车嘅人，其实系重大镬。点解啊？我每个月嘅成本咪越嚟越高咯，系咪？ 储钱嗱，你即系我哋睇翻嗰个买楼咧，如果你系自住嘅话咧，你买系平过租好多嘅。因为你如果而家借，当你借300万咧，你系供10000几蚊嘅啫嘛。 诶，咁我哋又将佢演变翻出去，就即系话你上到车就即系有钱啦。 系 理论上有钱嘅人咧，佢个成本就越低。 冇错， 越穷嘅人个成本就越高。 冇错， 呢个咪就个政策荒谬嘅地方咯。 政府佢系即系挫弱，挫弱扶强。 但系最奇怪 啲咁样 系啦，但系最奇怪嘅就系咁样样嘅挫大啲政策。冇楼嗰啲人系拍手嘅， 系啊， 呢啲系咪好嘢？咪语言嘅艺术咯， 系唔系语言艺术？因为咧佢系俾苹果日报呃咗，个个都睇苹果日报就觉得哇，政府而家怼冧个楼市，其实系怼冧咗啲咩咧？系只系将啤酒上面嗰阵泡沫咗啫嘛，即系你睇最近跌亲啲楼，全部都系近呢几年嗰啲新盘嚟嘅，全部都话要选手几多钱，选手几多 percent？ 喂，佢哋本身当时攞出嚟卖俾你，已经有揸住你三四成日价，而家输两成，你咪输少咗咯，根本就唔值咁多钱。反而你睇下太古城或南丰新村或者嗰啲上车盘，嗰啲比较叫蓝筹屋苑，有冇点跌咧？好少，好少跌嘅。 唔系，其实 即系见佢真正跌咧唔多嘅。 有好多人成日攞香港同新加坡嚟比较咧，有一个文化大家冇谂过嘅。我哋香港人咧，如果譬如话商业嘅融资咧，我哋靠砖头嘅。 系， 即系话咧，你如果冇嚿砖头，你基本上冇可能借钱，你冇可能开始去创业嘅。 哦，系啊， 系嘛？咁所以问题就 砖头啲息平啊嘛。 系啦，所以而家问题就在于话啦，你会令到如果我要融资，我就更加需要砖头。除非你可以改变呢个文化，如果唔系啲人成日觉得，只要楼一人一间咪够咯，你买咁多嚟做咩？大佬，我要做生意，我就需要砖头啊嘛。咁所以令到系有钱嗰班人更加要去吸。 系 呢个嘢唔系纯粹讲紧话一层楼，佢系商品价值定投资价值，大佬冇人想噶。 咪即系好似即系以前美国就金本位，而家咧香港就 楼本位嘅，香港系楼本位 的，系啊，系百分百楼本位 的，系嘛？ 因为嗱，我哋睇翻咧近依30年咧，香港最有钱嗰10个家族咧，都系有靠地皮发达嘅，靠地产发达嘅，未有一个人系靠炒股票发达嘅，炒股票个个仆街。 唔系，因为你就算买咗股票，你攞去银行度抵押，好高息噶。 系啊， 你去借钱系楼先最平嘅， 系啊， 借贷工具啊嘛。 系、啊， 我头先都讲过噶啦。 而家 high 博加0.8啦，咪 系啊？你基本上你咪1点几，你而家讲紧通胀，讲紧4点几%，你净系就咁持有，你都已经赚3%几一年噶啦。 系、 啊，你唔好计划嗰层楼升唔升值，你点会唔借啫？ 系， 嗱，因为头先我哋推咪哥哥都讲，喂，点解问人借钱？我会中意通胀 ，Tony 哥，不如你解释下点解？ 即系我争你100万，如果10年之后我又系还100万俾你，咁啊，梗系我着数啦，系嘛？ 嗯， 因为有通胀呢回事噶嘛。咁如果10年之后嗰、那个通胀即系每年系要以5% 增长咧，咁我赚咗好多钱，你又蚀咗好多噶啦。 嗯嗯， 系嘛？主要是通胀问题咯， 系啊，因为其实最主要系话咯，你个物价呢个购买力，我哋唔好用钱呢个概念嚟混淆咗。 即系话咧，以前我哋买串鱼蛋咧就5蚊串，咁啊有6粒噶啦，而家好多要8蚊串，都系6粒嘅啫，唔贵3蚊啦。 咁、我但系都还翻5蚊俾你，你买唔翻一串鱼蛋？ 冇错啦，食唔翻串鱼蛋，只能够买半串。 系啦、 啊，系咪？咁好大镬。 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咧就经济学成日所讲一样嘢，通胀其实系咩咧？抽你现金税。边个持有现金 系 喺通胀时间就俾我搵笨， 冇错。 所以喺通胀嘅时间，大家都系唔要现金， 个个都要买楼。 唔好话楼啦，或者其他嘅投资品。 点解？因为嗰阵时我上一集喺炮打司令部有讲过嘅，因为经历咗2008年嘅海啸之后咧，唔系净系香港，全世界嘅人咧都唔信股票，唔信债券，因为债券原来可以变废纸。就算两房啊，美国嘅两房债券都可以跌到扑街。 就快我话啦， 所以咧，佢哋个个咧系冲晒钱买楼。当时我亦都讲咗，同人哋讲咗，嚟紧会系一个全世界最大嘅泡沫出现。但系呢个泡沫系冇得避免嘅，啲楼系会狂升嘅。当时好多人唔信，因为咧啱啱经历完雷曼，啲人哇，根本人心好虚怯嘅。 系啊，因为其实成日所讲嗰个泡沫啊，其实我哋讲泡沫呢样嘢系讲紧个 expectation， 系、 啊，即系话啦，我预期佢会升， 然后我一路咁加上去，嗱，我预期升埋俾你，你预期升，你先会同我买噶嘛？ 系啊。 咁然后你买咗之后，你又预期升，又俾下一个，其实佢实际嗰个 value 系唔够，最拉尾一督爆咗，佢去翻个实际嘅 value 就会冧呢个叫泡沫。 系， 系嘛？好多人唔系嘅，加价就叫泡沫。喂，我想问下你，你知唔知报纸？是由几毫子加到落而家 7蚊。 7蚊啊，我好耐冇买报纸。 报纸升得少。你唔应该攞报纸嚟讲，因为报纸升得少㗎啦。好多嘢升得好紧要。 係啊，咁系咪一路会泡沫，系咪会跌返落去？ 其实罐头嘅泡沫最大，一罐豆豉狸已经喺03年10蚊两罐。喺超级市场，而家廿几蚊一罐。 喂，你知唔知其实而家 升咗五倍？ 你知唔知请人食午餐肉啊？即系如果你嚟我屋企，我请你食午餐肉，我系用 上宾嚟， 上宾嚟噶，大佬。 呢个嘢屙尿都隔个渣，大佬请你食午餐肉真系好阔佬噶啦。 咁样 系嘛？系嘛？即系你明白，唔系话每一样嘢升就系泡沫咯。即系大家一定要清楚。嗱，我有一个问题好有趣嘅。如果当美国系咁喺度继续印银纸，一路印啊印啊印， 系。 到底将来会系点样样咧？ 系 会点咧？嗱，美金一路狂印、狂印、狂印，咁然后我哋香港嘅物价一路升、升、升，升到最拉尾啦，冇人再信美金啦，因为你世界货币啊嘛， 系 嘛？即系以前我哋记得投奔怒海，我哋睇嗰啲戏，你去走佬你要揸美金噶嘛，你揸港纸冇用噶嘛，或者揸黄金噶嘛，以前啲人，咁你而家话啦，喂，美金我已经唔再信啦，你攞住份美金冇人肯要噶啦， 咁冇人，咁会点咧？其他你好难揾货币取代佢喎，唔通人民币人信咩？ 系啦，唔系，咁到其时你觉得会点咧？发生嘅情况会点咧？如果美金冇人再信，冇可能喎， 冇可能咯。 咁所以无论佢点样样，佢而家佢 一定有人信噶， 控制晒， 即系上个礼拜我咪佢哋话喺度讲笑话，啲人去搞即系沽空美债啊，即系搞美债系冇可能嘅。你已经想搞美 债， 你听个傻 B 啊，CIA 第一时间拉捻咗你去关头拿波啦。 我话俾你听，傻 B 讲呢样嘢纯粹系因为为咗入去常委嗰度铺路嘅啫。你估佢真系咁做咩？系咪先？ 佢连揸住个牌啊，中咩中？共咩共产党龟儿子啊，嗰块牌都唔敢拎上大陆啊，仲话入常。 唔系佢个龟字叉咗，变咗中国共产党儿子，佢就得。 共产党好儿子系嘛？改成个好字系嘛？ 系咪啊？系啊，即系啲傻孩子啊咁样情况啊嘛。咁我都话啦，如果咁样印落去，喂唔掂噶。我又有一个谂法就系、是，如果印到最拉尾，大家又翻根本位，不如咁啦。嗱，我哋而家开会啦。我哋废除美金啦， 冇可能嘅。 我哋攞翻啲黄金出嚟，我想问下边个地方嘅黄金最多咧？ 都系美国咯， 咪又系美国，咪又系佢玩晒。 系 喂，其实由头到尾系一个屈机 嘅，冇办法噶。佢嘅军事力量最强嘛，你明唔明啊？佢可以去攻击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美国有冇咁嘅能力？其他俄罗斯都冇咁嘅能力啦。 唔系咁，如果系咁样情况嘅话，喂，咁我哋嗱，我哋而家作为香港一班网民、一班年青人，究竟应该跟住上呢架车？定系去怼住呢架车，即系话喂，我哋而家抗衡住，唔去买资产啊，定成其实系蚀紧嘅。我哋个政府要做紧咩咧？喺高通胀嘅时候，明明系应该你去买一啲资产去对抗个通胀，佢而家就叫你唔好买。 系， 咁其实系咪搵紧佢哋笨？ 叫你唔好买，佢系叫啲穷嘅最有需要去买资产嘅人唔好买。好，嗰啲好大把钱嘅人咧，佢哋继续买紧嘅。 系 冇停过手嘅， 系啊，所以冇话咯，永远积埋啲钱喺个财政储备嗰度。你老实讲句，你又唔知佢喺度做紧乜，一路咁。我咪头先讲咯，通胀嘅话就令到现金一路咁蚀啊嘛。 系啊， 系嘛。好，关于呢样嘢呢啲政治问题咧，我哋下一节再倾。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啊，嚟到第三节啦，今日阿伯你系好。好 high power 系嘛，一个人可以 solo 两节， 起码唔使听阿金金大师啲哈哈哈哈嗰啲咯。 你喺度立火头嚟噶吓，大佬，我身为呢个节目嘅监制，我都尽量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噶啦。你而家喺度同我立火头，咁即系点咧？ 今日冇笑过啊，我哋好乖啊，讲嘢啊，系咪？ 阿Tony仲有少少补充，我哋个楼市 系啊，嗱，因为咧本身好多人都畅谈个楼市啊，话香港会点样跌咧？头先阿土啊问我今年会唔会跌三成啊？我就话俾你听，今年升三成就有份。 唔系啊，冇办法，佢先两日咧。俾个芒果咁大嘅冰雹冚到个头嘅，索索。 嗱，点解咧？因为我最近睇咗咧，有几个嗰啲大陆嘅发展商咧，一个就 中国海外，一个就万科，咁喺香港买地。咁最离谱咧就系万科啱啱早两日买金朝阳喺湾仔联发街笪地，佢 A V 都要万三四蚊尺。咁你谂下，佢加埋成本落去，到时要卖两皮嘢以上噶啦， 正常啦。 湾仔联发街买两皮。咁你諗下啲樓點樣跌呢？嗱，唔係話乜嘢，因為你睇返美國嗰個量化寬鬆呢，佢係嚟緊唔會縮返落去嘅，印咗出嚟最多唔加印嘅啫，就唔會嘅。銀紙印咗出嚟你冇得縮返落去嘅。大陸加印最主要呢就唔係呢個問題。原來呢就係你睇返而家佢哋大陸嗰個經嗰個政治嗰個氣候呢，係根本個個都諗住逃亡嘅。所有嘅錢呢只要離開大陸呢先至係安全。咁一日仲喺大陆呢啲钱都可能随时唔系你嘅。 咁点解傻 B 呀仲想返去中南海嗰度做常委呢？喂， 博得过嘛，如果真係做到常委嘅，你可以冲高人哋一层楼㗎嘛，你明白咪？ 啊，係喎，真係傻 B 都唔傻喎。 冇错啦，呢个直播率好高嘅，呢个嘢好过去买楼㗎，系咪先？咁嗰啲唔讲啦，嗰啲笑话。你见到大陆嘅人呢，连啲发展商都会积极嚟香港买地嘅时候，如果你香港发展商唔买，咪大陆发展商落嚟香港买晒你地啦。到时就唔系港人港地啊，变咗港人共地啦。香港就变咗真正嘅共租界，共 租界 咯。因为到时咧，佢哋就已经同你讲啦，一早同你讲啦，你啲香港穷閪咪去南沙住咯。香港系俾啲有钱嘅大陆閪嚟住噶嘛，系咪先？咁你冇，你咪翻大陆咯，系咪？到时联发街都买两皮嘢一尺，你谂下你哋嗰啲住嗰啲楼，到时啊金英嗰啲㓥房啊。一万蚊啦，加到啊！ 你冇吓阿金英先得噶， 唔系咁点啊？ 转工又成，佢又要搵一份，搵多一 double 钱工咯。 冇办法噶，嗱，老实讲，而家我本身就唔系做住宅嘅，但系咧，我睇嚟紧啲住宅咧，可能系会有一个大升落出嚟。 嗯， 因为而家系好明显，就系香港咧系变咗一个避难所，系变咗一个资金嘅避难所。如果加埋人民币贬值嘅话咧，你谂下啦。以前啲人嚟香港就俄称，哎，八折咧抵啊！而家人民贬值，贬值啊，梗系唔会摆大陆啦，系咪嚟香港着数啊？ 换咗嚟港纸先 啦。唔系啊，如果以苹果嘅讲法就超，你要升值嗰阵时你又要搬落嚟，跌价嗰阵时你又搬落嚟，你讲晒啦。 我话俾你知，升跌都要落嚟，升人民币升值嘅时候冇理由落嚟嘅。 嗯哼， 但系佢哋落嚟做咩啊？因为香港人香中国嘅瑞士啊，啲钱嚟咗之后咧，就好似纳税啲钱咁样咁安全啊！你明唔明啊？ 嗯， 所以咧，佢哋系唔会唔嚟香港买嘢嘅。 嗯， 当然啦，佢最紧要而家好多唔使嗰啲 BSD， 即系唔使15% 买家印花税咧，佢哋可能买啲工商铺物业，就楼就可能少买啲，因为买楼咧，你除非买公司啫，如果唔系成本加15%，其实好重皮嘅。买间1亿嘅别墅俾多1500万， 哦，不过唔紧要，佢哋挨过7年咪已经做咗香港人咯。 可以咁讲啦，咁甚至乎佢话 咁呢7年佢做植物人啊，咩都唔做啊？ 唔系，佢呢7年可以同时间去做其他嘢嘅，同时间去东莞叫鸡，同时间去台湾买楼。 咁多年啊嘛，大佬。 唔系，咁佢可以同时做好多嘢噶嘛？佢可以去台湾买黑社会，买收买白狼，做好多嘢噶嘛？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坐喺度香港嘅层楼？喂，咁你仲有好多时间做剩噶嘛？系咪先？嗱，我点解会睇咁样咧？因为你睇香港佢梁振英佢话已经。港人港地已经尽量唔提啦，其实就系想用大陆嘅发展商嚟取代香港嘅发展商。如果呢个政策系真系行得通嘅话，而且我睇亦都睇唔到佢行唔通嘅道理，因为你香港发展商佢哋系识得，即系以前系因为佢哋所有人都喺晒即系入边政府部门入边做，佢哋可以发水，佢哋所做嘅生意系。根本上冇发展，我有个发展商做唔到嘅。但系呢条套路，你由梁振英呢个共产党打识嘅话，你嗰啲咩规划处、发展处啊，所有补地价嗰啲嘢，人哋识得玩噶啦嘛？呢个游戏人哋识玩噶啦嘛？你行基长势和王，好快俾人淘汰噶啦。到时香港咪就系花样年啊、万科啊、乜鸠嘢恒大咪嗰啲人咪落晒嚟香港啦。 百利宝啊，嗰啲 百利宝都仲有香港人有份嘅。咁啊，嗰啲。嗰、那个陈启宗嗰啲咪可以立返多少囉，喺香港係咪、 嗯、 即係我睇呢就係由呢班人嚟换香港呢班发展商嘅。咁佢哋初呢梗係唔会咁高调嘅，慢慢嚟费事俾你发觉嘛。但係呢楼係有排升嘅，睇个势。即係我唔係做住宅嘅，不过我觉得係啲楼係有排升。 係呀，睇返啊院长唔知一月定係二月出嗰个 post 呢喺度。讲今年嘅楼价会升跌啊嘛，其实好多人都睇淡5-10%嘅， 个个都话跌噶， 系啊，但系好似我包我颈，我话会升， 一定升，系一定升， 系咯，你客观因素系冇得跌嘅。你睇美国啊，2016都唔加息，我话你听。 所以啊，你啲人 呢样嘢预咗噶啦。不过啲人啲报纸系 你明 啫嘛。 佢哋美国佬争人14万多亿嘅美金啊，你明唔明啊？每加一厘，佢要俾1400亿美金出嚟啊，万鸠几亿港纸啊，大佬，边个找啊啲数吓？ 嗱，所以 李白兰找定系边个？定系曾俊华找啊？ 即系最衰咧，就冇乜听众今日可以现场睇下 Tony 个样啊！哇，你谂谂下佢今日嗰个样嚟讲波讲马，你唔跟佢买你系笨柒啊！所以以后每逢有波踢啊，有马跑啊，唔该你冚唪唥踢晒啲咩 Mary 关啊，嗰啲冚唪唥攞贴士嗰啲唔该啊，冚唪唥花生葡萄啊！嗱，今日第三个题目咧，就可能讲多少少啦，因为头先我啊咁难做监制做过客啫，系咪？咁第三节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讲究竟系政治到底系咩一回事咧？咁咧，我想用一个引子嘅，其实冇人一生出嚟佢就好热血，好似长毛咁，要着晒自古华拉，留晒长头发，要抬棺材嘅， 定系啲铲晒头发、戴白眼镜嘅都好热血。 嗱，直至到嗰班人哋都女婆嗰头咧。从事社运咧就有第二个目的啦。不过我今日讲啲正经啲嘅嘢，到底你几时会开始觉得自己要喺呢个社会上面出句声，或者讲一啲你嘅睇法咧？阿伯，你以前从来唔游行噶系嘛？你几时 我有 第一次啊？ 唔系我有人第一次游行咪七一咯？唔系，sorry， 系呢一个03、03、07、01， 即系第一次 吓。咁就嗱，其实我自己咁睇啦。首先政府是什么地方呢？政府就是所有不同的利益阶层。 政治是什么 东西？在 negotiate， 在争权夺利的地方来的。咁、然后呢，就因为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团体啦，咁佢就即係其实所谓嘅政治啦、就係佢会 group 咗一啲人、就係话呢，我个政治能量有几高，由大家喺度练㗎嘛。咁、你喺 group 呢班人呢，就是个政治。就係点呢？譬如有啲系跨阶层嘅，譬如话工会。逢系工人阶级嘅，我就有几多人呢一班人啦。有啲就所谓譬如话直选议员，就系喺某一个区份入边有一班人支持我。有啲系功能组别，就按职业嚟到分，系嘛？咁其实来来去去都系有啲，甚至乎你再讲远啲，有啲系左翼右翼，就系话喂，大家个路向唔同，甚至乎你以前有啲嘅宗教都系一啲嘅团体嚟嘅 ，group 埋一班人嚟嘅。咁究竟？用边个即系呢一个咁嘅情况啊？咁你譬如话啦，你呢个政治团体同对方系一定会有唔同嗰、那个角力情况。喂，老实讲句，做老板嘅同打工嘅永远倾唔埋攣噶。 唔系，头先俾你带我游花园游咗成分钟，我要问下 Tony 先。嗱，你第一年游行几时？ 哦 ，OK， 原来你话 gender 嘅咁做 好耐， 冇话 gender， 但我个 flow， 我唔系03年我都冇出嚟游行，我时系左仔嚟嘅，我系共匪嚟嘅，嗰阵时唔会冇出嚟游行嘅，我系第一次游行，我谂系08、09啊，好似反高铁咁上下咧，系反高铁， 因咩原因出嚟游行咧？即系如果阿伯话03啊，大家明啦，要老董落台啦，咁你如果08、09系咩议题咧？ 08、09即系当时觉得社会不公啊，系应该系反高铁。我而家谂翻起就系反高铁，觉得社会好多不公嘅平嘅嘢。咁、即系香港嗰阵时都唔了解嘅嘛，原来功能组别30个人里面咧投反对票超过个半数反对， 哦、即系嗰时 就可以否决晒，系啦，所以 议会啦， 冇错，先知道香港议会系好不公，系好不公嘅。咁、当然头先阿伯讲嘅嘢咧，即系佢讲到嗰个组成咧，系一个民主社会。嘅组成部分，有工会啊，有乜嘢，即系每人个开参与。香港唔系依民主社会嚟噶嘛，你喺香港同大陆都唔适合嘅。 咁你哋会唔会觉得你游咗行之后，你会觉发个社会会又改变咗咧？即系嗱，我分咗两段时期啦，即系97前同97后啊。即系你97前有冇参加游行先？冇啦， 冇，一定冇。 有97年我好细个，我系64嗰年我去。 64嗰年啊，系 啊，64嗰年我都有，我都有，我都有， 系啦， 都有。 咁、 我哋计，因为嗰个我唔代政治运动。 咁、我哋唔讲即系唔讲97之前，我哋讲 CY 前，因为 CY 后。CY 之前你出过嚟几多次游行咧？ 好多次，嗰阵时曾荫权我都出过好多次。 我就净系03 CY 后咧 ，CY 后期期都出。 你咧？ 我都有啦，间唔中啦。 即系我谂好多人都会有个同感啊，就系 CY 出咗嚟之后，呢个社会啊有几倒转嚟行啊。即系大家唔一定话相信你只脚行咗出嚟对呢个社会有啲咩改变，但系你一定相信 社会好多嘢咧系应该经过讨论，大家应该了解多啲，睇多啲新闻，了解下嘢。 即系 CY 先系民主之父系嘛 ？CY 当然系民主之父啦。 唔系唔系，其实 你谂下，连呢啲佢都话有咁多层楼收租咯，佢钱眼就根本唔缺噶啦。佢咁都要出嚟 CY 游行，梗系呢个社会发生好多事。 嗱，我呢度咧有个问题问政治同社运中间两个关系系啲乜嘢嘢？阿 Raymond。政治同社运 呢、這个好阔噶，呢、這个阔到阔到阔到 呢个基本上会点样吹得？ 因为咧嗱，喺以前嗰个年代咧，就好多时候咧系一政党佢攞啲社会议题，然后叫人哋我拉支旗，你哋出嚟支持我。咁慢慢开始演变到，譬如话你讲紧最近嘅太阳花或者定成咧，就开始系由一啲嘅市民佢自发。 呢、這个我喺塔炮打讲过一次咧，即系社运嘅模式由以前一个政党领导变咗做一个 event 领导，一个 issue 领导。 因为咧，点解我会讲呢个问题呢？我最近谂起呢个十七人支持嘅绝食，就 十七人签名支持， 签名支持嘅系啦。究竟算系一个政治运动定系一个社会运动？喂，你攞唔到一个社会共识， 都唔系 嗰个系一个胶运动。你只系话喂，即系一个非常塑胶嘅运动。 即系咧，老实讲，民主党区议员都有四十几人。佢连民主党区议员都叫唔齐嚟签名，即系呢个党咧话俾你听啊，系好可耻嘅。 嗯， 一个参与度咁低嘅党，喂，你立法会员有六个，区议员有四五十个，加埋成五廿几人，有冇人得十尺嘅签名啊？大佬， 因为 你会唔会发觉好无耻啊？ 因为好老土嘅咧，佢哋系咪仲用紧原本个模式？我由政党带啲议题，你市民支持。而家市民好多选择嘅，我哋自己都可以发动好多嘢嘅。 呢个正正系相反，因为而家社会已经俾一啲议题带领咗，啲人已经忘却咗以前边一个带领佢出嚟行社运，所以民主党就要做翻啲 issue 出嚟，有得做翻个 event 出嚟，等你记得民主党。呢一种行为咧，我哋可以用两个字嚟概括，呢种叫抽水。咁、但系抽水唔一定系反面嘅。其实每一个议题，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抽水噶。只不过你系点样带领群众去参与啲运动啫嘛。 唔系带领群众，你系将个运动推前一步， 即系发展呢、這个。 其实民主党系从来都唔敢带领市民嘅，佢系睇咗民意嘅趋势咧，佢先去嘅。人民力量。几多次占中啊，已经出过嚟，次次佢都出嚟谴责，话阻塞道路。到占中成咗刑，佢系第一时间出嚟抽水，佢话宁愿坐监都要占中。 佢系第一个参加添， 系咪第一个参加？又话要坐，又话朱耀明仲够胆讲话系组织咩啊？监狱诗歌班，你啊本身咧就系香港嘅政棍之一嚟噶啦，你仲够胆讲一啲咁嘅说话？你边有咁嘅资格讲嘢？ 嗱 ，Tony， 咁我作为花生台第一位嘅港珠代表。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民主嘅精神究竟系少数服从多数啊，定系多数要睇出弱势？即系你少数弱势嚟噶嘛？究竟我要顾全弱势嘅利益，究竟应该中间个拿捏系点样样？嗱，成日讲一样嘢， 你唔好讲住，通嚟讲先。 系我俾通嚟讲 先， 我问噶， 要睇人嘅，睇下边个掌权嘅，系嘛？如果你系独裁者掌权，咁啊，梗系唔使理你啲少数啦，系嘛？但系如果你话一个正常嘅民主社会，梗系要。即系照顾少数利益啦，系咪？哦，十个人你里面有两个觉得，喂，我唔食猪肉嘅唔得，我哋八个食猪肉，你一定要食埋，你唔食咧就枪毙。咁呢样嘢唔公道噶，系嘛、如果民主社会，喂，我哋八个食猪肉，你唔食猪肉，你有冇搞捻错啊？你唔食猪肉就要枪毙。 咁但系问题嗱，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民主系一个方法嚟噶嘛。嗱、譬如我哋解决一个问题，好多时候有唔同嘅争拗， 系 你又要 solution A， 我要 solution B， 咁于是咧，大家咧就透过一个方法就系民主，可能系投票，然后出到嚟最拉尾，哦，七成人支持，三成人反对，于是我取态就支持啦。咁然后你少数理论上就服从多数啊。咁但系喺我哋而家香港嘅民主入边咧，亦都有一样嘢成日都讲嘅，喂，你要照顾埋弱势阶层。 停停先，民主系即系起码我都要发表意见啦。 当然啦，我。真系问我 民主对我嚟讲系一样工具，而唔系一个目的。个目的系要达至社会有公义。所以你每当处理一啲 decision making 嘅时候，你会进行一个投票或者数手指啦，系咪啊？数人头啦，系嘛？但你先要问一个问题。所以你头先问嘅唔应该系咪少数服从多数呢、這个伪命题嚟嘅？你要问一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大家同唔同意用投票呢个方法去决定呢个？ 如果唔同意呢，咁呢个问题冇啦，唔系呢个问题冇啦， 咁就唔系投票噶啦。 嗯， 咁你就用第二个方法解释呢个问题啊嘛，即系用翻头先阿通你嘅例子。喂，究竟我哋应该食猪肉定食牛肉？究竟系咪我哋应该系全部投晒票之后，净系叫一碟咧？ 嗯， 唔一定噶， 我咪叫十碟，你两个人咪食猪，我咪食牛咯，唔一定投票噶嘛。所以问嘅唔系少唔少就服从多数，不过喺运作一个社会咁大嘅机器，有啲嘢系要有一种权力去实行嘅。咁呢个政府咧就负责运行呢种公权力。咁所以一笪地方要有佢嘅议会，就去点样合法咁使用佢嘅公权力，于是令到好多嘢都简化咗，系符合咗个投票嘅精神。咁解。 唔系，但系问题你呢一套咁复杂嘅讲法咧，其实对于好多讲民主嘅人，其实佢哋明唔明白嘅咧？ 唔系咁 啊。首先民主党，我觉得佢一定唔明。 Exactly。所以你认为嗰啲人系唔识民主嘅话，你第一样嘢要做唔系话俾人听要投票投你， 系 你系要做多啲文宣，你系要宣传话俾人听点解你要投票， 系 唔系话投票我？ 系啊，系点解投票？ 你要谂点解投票？点解个议会制度系乜嘢一回事？点解有功能组别？点解呢个议会有六十席？点解三十席嘅功能组别？喂，你要教育人哋呢样嘢啊嘛？ 因为点解我会咁样讲法咧？咁我既然系港猪啦。咁係有陣時我成日都喺一啲嘅我哋喺我哋個網站入面啦，我哋成日都有啲問題喺度嘅，啲人就會講緊喂你建制派蛇齋餅種啊，最拉尾你攞票又得啦。其實以前嗰六四俾我自己 personal 我覺得調轉咗㗎啦，基本上人數上六成都係建制派， 我認同。 所以其實呢某程度上如果真係玩一人一票全民咁樣選立法局議員呢，你泛民係輸得仲死嘅，因为你计人数啊嘛， 你系睇下投票 价值 唔系，你因为最紧要咧有比例代表制， 唔系即系我意思咁讲。 不过咧，好似最近佢哋又想获去翻单议席单票制， 系啦系啦， 即系咧又想搬龙门啦。 因为其实好简单啫嘛，大家都系挥霍一个对自己有着数嘅玩法，即等于我身高 最好系全票制添， 我七尺高嘅，梗系想打篮球啦。你冇嚟揾我踢波啊嘛，高落字咁咩 high 下都扑街嘅，系咪先？我矮嘅梗系踢波啦，每一个人都适 合。而家踢波都个个都要六尺几。 唔系即系适合自己，适合自己个方法嚟玩有着数啊嘛，系咪先？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啦，喂，咁其实我哋即系起码尤其是我啦吓，成日有阵时都会俾人闹，喂，你港猪，你好多嘢你唔理啊，你定系其实呢个系我嘅选择，咁我哋又唔啱噶，咁点解我又要俾人谴责咧？嗱，我真系纯粹问一个问题啫。嗱，当然你两个系好活跃喺政界， 唔系我觉得谴责你嘅，我系唔系属于我哋支持个组织咁解啫。嗱，因为我哋所支持嘅组织咧，都系想争取多啲人认同嘅。反而有啲咧自主于天下呢，嗰啲群体嗰啲生果咧，吓、啊，即系有芒果有菠萝嗰啲，佢哋就好即系指责你嗰啲人嚟嘅，主要系。 系啊， 因为咧嗱，点解咧？佢哋咧就好似好极端，点解咧？出到嚟样样都话。我先系最正宗嘅，你哋唔系，你哋个个都系抽水嘅。 少林正宗，天下武功出少林。 你哋先系抽水嘅，我哋 只有佢啱就冇人啱。 我哋做嘅嘢全部都啱嘅，全部都有用嘅。 因为我奉教主之名， 你哋做嘅就冇用嘅，我哋就即系你哋嗰啲就要鸠做啦，系嘛？佢哋就唔系，但系咧，你见唔见佢哋闹港猪闹得最积极？阿芒果佬就话香港人系港猪嚟嘅，冇鸠用嘅，你够胆冲入去立法会咧？咁但系咧最冇鸠用就系佢，因为佢自己喺立法会咧系有免责权，就算人哋冲入去咧，佢都唔会孭上身，佢唔够胆喺立法会以外讲，系咪？咁你哋咧即系成为佢哋首要嘅发泄对象，因为咧你哋唔投票俾佢啊嘛，又唔捐钱俾佢啊嘛，你哋冇 jack 数俾佢啊嘛，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喺你嘅银包挖几都挖唔到钱，你哋咪梗系衰人啦，梗系讲 猪 啦。即 系我 personally 咧，我觉得。每一个政团或者每一个政党领军人物系嘛，民主党你梗系闹四方啦，系嘛？你如果系民建联嘅，你咪走去闹谭耀宗咯，系嘛？你闹嗰啲政治人物冇问题嘅，点解？呢个世界有句说话叫食得咸鱼抵得渴啦嘛。你带领得一支旗出嚟，你咪闹 Q 佢咯。个问题就系话支持呢支旗嘅人应唔应该闹咧？即系我从来都唔会做呢一样嘢嘅，所以你见我 Facebook 好少咩热狗啊，成啊乜，我唔会讲呢啲嘢嘅。你系闹个揸旗嗰个，就唔系闹支持佢嗰个啊嘛。即系等于你问我点样睇民主党嘅支持者，喂，大家都知道花生有条契弟叫欧阳，唔系叔杨英杰啦，系嘛？喂，我真系有心机同佢讲，有心机同佢拗噶。问题屌你拗两句你就话狗扑街贱人人渣，咁讲咩啫？已经离题万丈，你嗰样。讨论都已经唔系理性噶啦，你净系识人身攻击我啫嘛，咁我唔明白你究竟要点解要问我支持边个政团？我话俾你听，我冇啊，系嘛？我净系知边个投票嘅，投票嘅时候我就会睇政纲，睇政纲啱嘅时候我咪投票咯。 嗱，因为我以港猪嘅身份，我认同一样嘢。首先，第一，我唔参加任何政团，因为冇一个政团代表我。而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可能系自己迷信定成都好啦。咁我成日觉得，即系可能我哋会觉得就系话喺呢个社会入边有两批人嘅。 一批咧就老，即系佢基本上系适应到呢个社会个运作，所以佢可能会有一啲即系揾到一啲佢自己嘅成就啊或者定性啦。有一班咧亦都觉得系因为社会不公而觉得自己系被践踏，于是佢希望运用政府嘅权力去改变呢一个制度。咁所以咧喺某程度上，喂，其实在我嚟讲，你呢个社会系公义定唔公义，我可以用脚嚟投票嘅，我唔使用手嘅。 嗯， 我真系大不了我咪走咯。 嗯， 系嘛？咁我既然我都已经决定走，我唔需要喺度指指点点啊！我指完你个地方之后，然后我自己走，好唔公平啊嘛？ 唔系，因为咧，我哋点解我哋咁即系咁积极咧？因为我哋系唔会走。我哋走唔喐， 我哋选择咗， 我哋冇你咁多水。 唔系，如 果我有你咁多水，我都会走。 唔系， 因为我冇你咁多水。 阿 Tony， 因为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咧，就系话嗱，即系我呢个系认真地咁讲啦吓。其实唔系话因为你有冇钱或者定性可以走，其实最主要系你个能力。你与其你觉得呢个社会嗱，首先好多时候我哋大家都话啦，喂，我同你一样，其实对于赤化咗个香港系好唔舒服嘅。 系。 但是点解我哋唔可以系香港令到人哋觉得要羡慕，佢要内地系要依靠我哋香港，而定系我应该原地踏步，令到自己嘅竞争力越嚟越低，令到大陆已经睇唔起香港咧？呢个系我第一样嘅睇法。 嗱，其实梁振英咧就做紧你个头先所讲嘅嘢啦。 系啦， 佢唔系令到香港人咧系觉得做香港人为荣，系要令到香港人咧觉得做香港人好羞耻，要做大陆人。 所以佢一上场第一日我就去游行啦。嗱，呢个我讲到明，我话俾你听，我系对人唔对事。 咁你觉得嗰日系几号啊？ 啊， 七月一号，你觉得？ 在我嚟讲，嗰日7月14号嘅鬼节啊，大佬大开鬼门关。 对于我嚟讲，系3月25号。 3月25号 啊， 即系佢当选 到嗰日， 佢话叫当选嗰日啦。 你嗰日都喺度啊？ 我嗰日我冇嚟。 唔系，所以你明白，首先第一样嘢，大家你而家知道点解我系反 CY 反得咁紧要？因为呢个人系令到我哋成个香港人个 core value 改变。 系啊，我哋嘅价值偏低咗。 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系话啦，除咗我哋要去争取一啲社会公义，我系觉得年青人你真系要点咧，好好把握自己嘅将来。因为点解咧？有冇能力走系睇你嘅能力。唔系睇你有冇钱， 系即系你如果你去到外国，你揾到食仲容易过香港，咁啊梗系走啦，系咪先？ 系啦，所以我就意思就系话咯，你令到其实越嚟越多香港人，我系唔在乎嘅话，其实内地点觉得佢 admire 你嘅能力嘅？ 系 你系因为喂我捻住你个春袋，因为你个春袋喺我手啊嘛。当我个春袋系唔会俾你揸住嘅时候，我惊你乜嘢？所以其实有阵时候话啦，系个双向问题咯。我今日提出一样嘢就系话啦，其实我哋年青人应该做啲乜嘢嘢？ 嗱，好难嘅，你讲嗰样嘢好难。 你即系你系谂得太理想化。 因为有个问题就系咧，大陆老实讲啊，未来二三十年如果共产党唔倒台咧，佢都要靠香港嘅。你上海系冇办法取代香港嘅，因为咧。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咧，尤其是国际嗰啲，唔系讲北韩，唔系讲缅甸咧，唔系讲 你要讲 credibility 噶嘛？ 你一定要有资讯流通，要透明噶嘛？嗯、人哋够摩根大通够唔够胆喺你上海度做事啊？屌你用乜嘢俾你呃够晒啲钱嘅系嘛？你喺美国可以呃人啲钱啫，系咪先？屌你大陆佬，喂用乜嘢俾你滚够咗啊？佢见到有栋楼佢会买，因为嗰栋楼咧你唔够胆抢我系嘛？咁啊、 嗯， 但系你见。嗰啲庄家喺大陆唔够胆做呢啲嘢，亦都唔做得，系嘛？就算你开放都唔敢做，因为危险啊嘛，太危险啲钱。咁你香港咧，你嗰个资讯透明咧，各方面你起码有少少新闻自由，你有得咁多咧，唔会好似茂名咁啦，封锁晒。 你借钱，你身家清白嘅嚟借啦，你借俾大陆佬。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梗系睇清楚。 你又错喎，银行嗰啲净系借俾有钱佬，我系唔理你身家清唔清白嘅。 系冇错， 有奶便是娘，你又错啦 ，Raymond。 冇错， 系嘛？咁我意思就话咯，即系当然啦，可能你话即系香港可能剩翻系金融啊，定性咁，我哋而家有好多年青人唔系从事呢样嘢噶嘛。咁喺佢其他嘅方向范围内，佢系咪都要学识或者要适应到呢一种生活咯？ 好难适应嘅，即系你香港人同大陆，因为第一你有底线啊嘛。香港人系有底线，你一定输蚀俾啲冇底线嘅人嘅。 嗯， 你明唔明啊？当你出街嘅时候， 嗯、 即系你行街，你可以推阿婆个落地下嘅，你做唔到嘅，你就一定输俾佢。 嗯 你明唔明啊？因为佢乜都做得出噶嘛。佢见到阿婆喺地下，佢可以唔扶嘅、 不过老实讲句，当然啦吓，金金嗰啲可能就跟唔同嘅即系譬如话边界，可能觉得喂你边啲系蝗虫定食，其实我啊觉得香港人亦都唔好得个几多嘅啫。 好多 老实，亦都 香港就好多蝗虫啦，尤其是。 是又黄杨达啦，呢、這个咪黄虫咯，系咪先？喂，你本身你食人民力量饭嘅，你跟住又话从来都唔支持，喂，你唔系黄虫系乜捻嘢啊？老实讲，喂，第一个要除嘅就系黄杨达，呢、這个就系香港第一黄虫，系咪先？咁、 嗯、 老实讲啊，大陆人而金金大师佢哋所讲嗰套论述咧，大陆人就系黄虫。 嗯， 唔理佢系乜嘢，总之大陆人就系蝗虫。佢哋甚至乎，佢哋当然话，诶、哎，刘晓波嗰啲梗系唔系咧。但系喺佢哋心目中，所有大陆人就等于蝗虫，蝗虫亦都等于大陆。 唔系，其实老实讲句，咁如果系阿陈文大师嗰啲，如果佢第一个要灭虫嘅， 灭陈云咯， 灭自己 咯，系啊， 根本佢就系根本陈云就系一条蝗虫，因为佢咧陈云咧就根本咧就好似李敖咁样嘅，佢要制造敌人，因为敌人会买佢嘅书，佢系想人嚟买佢嘅书。共产党如果同陈云讲我买你三世要出嘅书咧，陈云就变咗共产党。当然我亦都相信共产党真系买咗佢三世嘅书咯。 唔奇啊，如果啊呢、這个真系唔奇嘅。 喂，一个人咁介意你买同佢买书，样样嘢都系嘅。喂，佢好过佢 好过买屎忽啦， 好过 佢屎忽冇得卖啊嘛，屎忽唔值钱。 佢屎忽唔值钱噶嘛，佢贴五蚊你屌唔屌？ 佢贴五亿都唔屌啊！你真系傻啊！真系， 即系咧，咁佢。最紧要有即系叫你卖书嘅人咧，呢样嘢话俾听系最容易收买嘅， 嗯， 因为佢冇底线嘅，你只要攞 佢写啫嘛，唔使做噶嘛， 佢只要攞旧粮水出嚟买书咧，佢系当你系好人噶啦，你明唔明啊？咁呢啲人，喂，共产党最中意噶啦，系咪先？恩物嚟咧，直情系， 唔系因为其实我咪话咯，其实香港事实上啊，有好多人佢系唔系好理政治卫生，我话咯，唔好讲到社会咁大啊，有阵时你譬如话去下讲下嗰啲咁嘅，我哋好多人住楼嘅嗰啲什么业主大会啊、业主立案法团啊嗰啲、 哎，我都唔去开噶， 系啊，老实讲句，明明你有权利。你譬如话你可能有啲重大嘢同你倾，喂，啲燕窝到要俾钱嘅嘢，啲人都唔参与，咁你何妨？你仲可以点样闹人哋话喂人哋？譬如话啲重大议题佢唔理咧，政治系一件好简单嘅嘢，点样将好复杂嘅命题变成好简单令人哋明白？ 因为呢二十年嚟咧，民主党就冇教过香港人咩叫民主，净系话俾你知投我。 嗯。 所以 我就系民主， 所以咧话俾听，冇错啦。佢哋觉得民主党就系民主，任何人嚟挑战佢或者嚟启发 挑战紧民主， 启发市民啊，都系挑战佢。所以因为你抢佢客啊嘛，你明唔明啊？佢、觉得民主就系佢就系民主，民主可以搵到嘅钱就系属于佢哋， 即系变成一种宗教， 唔系宗教，直情系传销。佢哋基本上就系传销， 垄断咗呢个牌子， 佢哋垄断咗个牌头。唔俾任何人嚟搞嘅，所有人想搞呢、這个，所以想搞呢门生意咧，都系贼，都系佢哋，即系都系佢哋嘅竞争者嚟嘅，佢哋梗系反你啦，系咪先？但系咁多年嚟，佢冇教过香港人咩叫民主嘅，呢样嘢系最值得谴责。 唔系，我谂亦都系因为咁样缘故啦。其实越嚟越多人系。香港嘅人咧，系对政治亦都死心。你问我，我讲真句，我都冇完全冇兴趣参与，因为讲真句咯，大家永远你明唔明啊？有啲人你觉得我系积极，但有啲人觉得喂好烦。 唔系，其实咧唔系嘅，香港人系针吉唔吉到肉就唔知痛咁解咯。嗱， 即系嗱，我攞个 反国教 啊， 香港电视。一吹鸡就十万人出嚟啦，因为佢觉得吉到自己啦嘛，唔出嚟平时唔出嚟游行嘅嗰啲人，因为吉即系嗰啲针吉到埋你身嘅时候咧，就觉得 feel 到痛啊嘛，一痛咪出声咯。 即系最紧要一样嘢啦，一扭开个电视机，你俾个刘慧卿我即刻想死，掟 Q 烂个电视机。你俾个联黎明我，哎，我有心机听佢讲十五分钟， 系啦， 讲完 佢 吓，即系人民力量会出嚟选嘅，我投票俾佢。OK，、 嗯、 所以唔好问我政治取向啦。嗱，今集咧就好多谢 Tony 帮帮手，希望你咧多啲时间上嚟，因为我好中意听你讲嘢，唔知 系啊，我都觉得好正， 我好中意听你讲嘢。 唔系啊，因为如果连续两晚咧，可能会有咩金属疲劳，听日又要做。 所以我哋即刻转时间吓，四月七号之后转礼拜三，你知啦。 咁、我要搞你啦，咁我要戒赌马咯。 好， 多谢， 再 多谢 Tony 啊。OK， 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